心酸的生活三十年。我理想气质高的男子汉，禁不住热泪滚滚洒胸前，比一比一看一看，比过去看今天，就像和我们头份的工人比分吵，被人踩在脚下边。新社会，我们掏我们工人手足筋，昂首挺胸站人前。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大恩，我用它喝口凉水比一天，比一天。姑娘，你一脚踢了这个碗，就好像踢了我的心一般。 乾坤带选段，金殿上保本无指望，演唱者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先生的入室弟子，国家一级演员文化奖获得者，大型现代评剧任长霞的扮演者高闯。

小姑哥，你说什么大街小巷子，你说什么